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。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我呀吃得饱睡得香，一天忙到晚，你妈呀出去跳舞了。哎，你呀好好工作啊，不要担心我们俩啊。 你少吃点安眠药吧。 叔叔喂饭呢，阿姨今天感觉如何呀？ 1月1号元旦，经典969和您一起用真诚为世界加温。2018，我们不要谎言。 我不要单调，不要无聊，不要平淡。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 我要一生所爱，足够经典，精彩纷呈。 经典969，打造经典音乐最强音。 陌生的城市， 我们是蜻蜓 FM 最新收听榜单北京地区音乐类电台排名第二位。 北京地区音乐类电台排名第二位。 没有爱情发生， 我们在路上，从不停歇。 经典969，好音乐让你听见， 好音乐让你听见。 街头狂奔，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想你飞，雨温柔的吹，想你的拥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一起战斗，会更明白。